笑佢係新型冠狀病毒，佢因此感到唔高興同埋憤怒。湯漢斯喺回信中以好朋友稱呼小英迷，感謝慰問，又反過嚟安慰對方，話冠狀就好似太陽外圍嘅圓環同埋皇冠，希望小英迷唔好灰心。湯漢斯送咗一部品牌名稱叫冠狀嘅打字機俾小影迷，話希望對方日後學識打字回信俾佢。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嘅雨區正係影響廣東西部並向東移動，同時東北季候風正係為華南帶嚟稍涼嘅天氣。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雨，今晚天氣清涼，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听朝早清凉，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72点，跌104点，总成交金额65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8点，系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3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8.3跌6.1，腾讯控股408.4跌3.2。新上市的康方生物是报24.5元。中国平安77元跌1.05元，京信通讯3.17跌2.8，盈富基金24.15元冇升跌，中国燃气25.9升2.1，FIE南方恒指7.83升1仙，阿里健康18.62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4，瑞士法郎7.921，澳元4.928，加元5.504，新西兰元4.648，欧元8.332。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8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2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9.11美元，卖出17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嘅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嘅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嗰段咧，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顺业街这段是车多挤塞。另外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因为车多的缘故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有少少车龙的，龙尾就在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日可能都有人因为你 而弹吉他的。 就算是风再大，再瘦，就没一砖没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我往哪处冲、哦？就算会重。 平台平原集作，今年嘅新人 Michael C 受方大同和 John Mayer 嘅影响，吉他不离手嘅佢出道之前已经写低30首嘅作品，而佢自己第一首嘅派台歌当然亦系佢嘅吉他手笔啦。作曲 Michael C， 填词崔维佳，编曲 Ariel 邝子乔 Michael C。 就算是风再大， 今集 Edward Chan 邝子乔 Ariel Live， 今年嘅新人单位之一，佢名字系 Michael C， 第一首作品《愚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讲啊，你拣边个啊？到底你拣佢定拣我啊？ 你哋唔好咁啦，唔拣得唔得啊？ 唔得。 点解啊？ 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全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困捉我。 星期五开始两个钟头的骚动音乐，先找你的有谢安琪新入派台星歌。这首歌可能都是一个问题来的，就是如果你再一次遇到你的前度，你会跟他做什么呢？你会怎么自处呢？谢安琪的这首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再度。调翻转，如果你今日见到你一个相识嘅人，你知道今次系你同佢最后一次再见，冇下次噶啦，你会唔会同佢讲唔同嘅说话咧？用唔同嘅语气去讲嗰句嘅说话。 本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挽手一个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自有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遇见，你与我又经历壮志，岁月却催人善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云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 听完这首歌，你会发觉原来再见都是一种祝福来的，真的好像会约定下一次再相见，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跟一个人真的再次见面的。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噶。不过我好喜欢听你这样跟我说话，以后再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话了，因为你告诉我你要走，忽然间经过了很多年，我再没有看过日落。你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那些地方通通留在我心里面，我不会说我老了，我只是会说我在这里太久，时间耐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又会看着些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为什么要走？我先两日不知道在想什么，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那个日落就跟我记得陪着你看那个样子一样。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走了，如果你记得回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不舍得我，还会好挂住我。再见。 如果可以再见一面的话，你想相约在边个地方？ 很久很久以前，记得那时候你们心目中的天空是一片蓝色，一切都是完美的，在一起你们很快乐，有时候你们又会很伤感。 那年那遇见的一天，你我仿似从没有分别，如果没人要，大家都可以照顾大家。你说你喜欢关淑怡，我说我喜欢林忆莲，我们竟然做到用晒啲零用钱响卡拉 OK 全程地唱他们的歌。如果是现在，你还会不会？你还会不会？ Thank you. 所想要的，天上也就这么了。就算不能够称心如人，也不要灰心了。 想找的话不要再等下一次了，趁今个 weekend 打个电话约他出来。先到听过有两首的作品，关淑仪今天是李香琴三千年前，跟着刚刚听过有 At Seventeen 今天潘迪华和林嘉欣依然亲爱的，跟着找这条 Tyson Yoshi Growing Up。 阳光失踪，暴雨水遮挡了视线，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现实来得太慢。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 of deadly,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无雨水散去但觉得别泪神光骚扰我思绪逃出烟圈动力早被粉碎、oh, oh, oh. Yeah, yeah, yeah. 人生苦短我泪眼的堡垒童年化做雨水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笑般减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立法會前議員歐諾軒去年七月涉及以揚聲器襲警，早前被裁定兩項襲警罪罪成，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140小時社會服務令。控罪指歐諾軒去年七月九龍大遊行之後，在油麻地彌敦道和登打士街及咸美頓街交界襲擊警員關志豪以及警察公共關係科警司高振邦。一名男子去年十一月理大事件期間駕駛私家車衝向警方防線，警員鳴槍警告，被告其後逃脫，大約半個月之後再駕駛的時候被捕，並且是被揭發暫准駕駛執照已經失效。被告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無牌駕駛、危險駕駛等八項罪名，判監五個月兩個星期，停牌一年。28岁被告報稱從事二手貨物買賣，辯方求情的時候說，被告當日因為好奇而駛近理大附近，但怕被人發現無牌駕駛。裁判官判刑之前警告戒被告，他以為人父理應考慮到無牌和危險駕駛影響很大，他應該引以為戒。案情指被告去年11月16日出售涉案私家車，第二日向車主借車到尖沙咀，被告撞破警方的圍封膠紙，駛至柯士甸道152號停低。警員上前調查的時候，被告開車衝前，警員避開之後發出警告，被告再突然加速衝向警員，另一名警員開槍擊中私家車的擋風玻璃，亦都有警員發射橡膠子彈。警方調查之後，12月2日在上海街截獲被告。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關注限聚令等限制社交距離規例的執法情況標準不一，質疑警方對法例不夠認識或者濫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由於食環署負責就飲食業務處所發牌，因此負責相關的執法工作，其他處所就由其他執法人員處理，執法部門會檢視，局方亦都會提供執法指引。美國總統特朗普建議研究將消毒劑注入人體作為治療新型肺炎的手段，受到醫護界猛烈批評。在白宮抗疫記者會上，官員交代研究結果，指出太陽光和熱力會令到新型冠狀病毒更快變弱，漂白水可以在5分鐘內殺死唾液和呼吸系統體液中的病毒，消毒酒精所需的時間更少。特朗普隨即說要進一步測試，例如研究透過皮膚或者是其他途徑將強光帶入體內。又反問有沒有方法進行類似將消毒劑注入人體的研究。有醫生批評特朗普的言論會帶來致命後果，又指將任何類型的清潔產品注入人體都是不負責任和危險的建議。有呼吸道專家呼籲民眾不要聽從特朗普任何的醫學建議。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77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70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3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8.2，跌6.2；腾讯控股408.6，跌3蚊；新上市嘅康方生物24.4。中国平安77.05，跌1蚊，京信通讯3.17，跌2.8， 盈富基金24.1跌5仙，中国燃气25.9升2.1。FIE 南方恒指7.84升2仙，阿里健康18.42跌1.18，友邦保险69.7是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79，加元1.409，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2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13美元，卖出1,72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维多利中心。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一段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喺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公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观塘绕道，因为有工程，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车龙排到近 Mega Box。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你讲啊，你拣边个啊？到底你拣佢定拣我啊？ 你哋唔好咁啦，唔拣得唔得啊？ 唔得。 点解啊？ 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mood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今日喺3:30之后嘅 show 音乐咧，同我哋 FaceTime 咧就系有一位嘅女歌手噶。咁咧佢近排咧，我见佢IG 嗰度写咧就要面对自己嗰个嘅黑历史啦。咁样佢系何雁诗啊 ，Hi，Hello，Hello， 好放得开嘅呢一位独立女歌手啊，我真系想讲。 系啦，嗱呢半个钟咧，你系唔止可以听到嘅，你可以上去我哋二台个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系睇到我哋同何雁诗现场倾偈嘅。系 Hi， 你而家喺边度啊，何雁诗？ 我而家喺我屋企嘅 sofa 度。 哦， 十分之舒服。 系，我睇得出，呢个 系做好最舒服嘅电台访问。 喂，我想话啦，因为先前我喺你 IG 见到咧，就系、是、你有条片咧，就系、是、系你讲紧系十年前你开始参加超级巨星呢个比赛嘅时候，跟住然之后讲紧系咪你十年内嘅一个嘅成长嘅故仔咧？ 系啊，其实我之前因为我好多年都冇面对之前嗰个样啊，实在太靓啊！同埋嗰阵即系唱歌上面都好多嘢可以进步啦，咁所以我一路都冇睇到嘅。咁就系去到最近就即系因为做紧呢只歌新歌叫《自由梦想的人》嘅时候， yeah. 就想睇翻以前一个即系好 raw 好喜爱追梦嘅自己。咁、所以我之前就特登去睇翻，咁睇嘅时候都拍一条片啦。咁反而睇翻会个感觉好唔同嘅，因为觉得原来当初我自己除咗话即系样衰啦之外，其实系好有勇气嘅、哦，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喺我呢个十年前嘅自己度学习咯。 系， 我睇嗰条片佢反应咧，佢踩自己踩得超尽啊！ 佢啱啱都系， 系啊，好唔知点解，但系我嗰时又唔会觉得，即系就算依家睇翻，我都觉得咁嗰时系靓妹啊嘛，你得十六岁到嗰时，你想点啫？ 唔知啊，但系咁都唔想面对噶嘛。 但系咧，我不得 突嘅，又破音又成咁样，唔知想点。 但我不得不要赞佢一句咧，因为咧，我可能话喂，我哋而家 video 访问啦，咁样，咁咧我哋就喂，咁都要俾啲人嚟睇嘅，即系除咗你今日呢、這个live 嘅样子之外啦，有冇啲相啊或者画面你特别好记得，你 send 俾我啊，咁样，咁咧 佢就揾到啲黑历史 相 send 俾我， 真系 佢自己 Google 添。 佢我想话必须要讲呢、這个真系好放得开嘅女歌手咧，其中一样就我哋睇到嘅时候，我哋两个一齐反应就哇咁嘅咁样。同埋最緊要係齊打，佢係自己 send 俾我哋嘅。 係啊，因為呢個已經喺網上邊流行緊，即係唔係流行緊，但係有咯。咁所以係啊，好靚咯。不過呢張相係當時第一個叫咩啊？咩造型大造型嗰啲大變身咁樣嘅。 係。 咁大變身 之前 變 咗身段，之前都。好似仲正路啲喎， 因為可能電視台咧，即係佢哋可能有一種自己，即係覺得啊，一個 artist 喺熒光幕前出現，應該有啲咩嘅裝咩嘅頭，咁佢就會擺喺你身上咯。 同埋嗰種係潮興呢啲即係好短音，但係短得嚟好疏嘅，咁樣好似個蓋咁啊。 係啊係啊係。 咁我就即係唔係好啱我咯。 喂，但我想知啦，除咗 塊面又大頭。 但我想知道除了你说是即是个样子上面的变化之外，如果譬如说在你个人的成长啊，或者你性格啊诸如此类音乐上面啊，在这十年里面你察觉了有什么的变化呢？其实 很大的，我觉得即 technical 的东西不说，就是学唱歌那些东西就基本啦，但 是性格上我觉得我比起以前可能更加懂得溝通到自己的想法啦，即用講得出去自己的感覺啊。但是以前的我呢就即係點樣講啊，叫即做我心入面諗啲咩呢已經係擺曬喺個面嗰度囉。即可能我係嬲咁一個嬲樣已經出咗嚟，或者怕醜咁我真係口實咁嗰啲。 係。 而家就識表露多啲咁樣。 哦，咁嗰陣時身邊有冇其他可能係前輩啊等等，或者同你做嘢嘅人同你講過，喂，其實如果你想叫做條路順暢啲，你可以咁樣處理，或者可以點樣圓滑啲，通常啲前輩都會咁樣教你噶嘛。 咁我真係唔記得喎，可能有，但我冇擺曬。 咁但係乜嘢令到你有呢個嘅轉變咧？即係自自然然，人大咗自然就會識噶啦，因為經驗累積啊，定係點咧？ 都我覺得是因為在大台都即係真係學嘢要學得好快，因為好多人的競爭好大啦，咁所以你要不斷咁樣喺自己即係身邊嘅人度學習啦，亦都有啲跌撞撞，就係可能一啲新聞啊，咁跟住會令到我自己一定要學得快啲去成長，如果唔係就真係唔使撈。 喂，咁但係因为而家呢叫做係离开咗係之前嘅唱片公司啦，咁係而家个身份係一个独立嘅音乐人嚟㗎喇，独立歌手。 係呀，其实我 即系叫咩啊 ？management 咧都仲系喺 TVB 度嘅，咁但系咧我而家唱片公司嗰边就系我自己啦， yeah. 即系我自己就系我自己嘅唱片公司，咁跟住所以好多嘢都系自己做翻晒嘅，好例如啲即系 King Licensing 嘅嘢啊 ，copyright 啊。或者甚至去到发行都是我自己做翻的，咁都几得意嘅。 系 ，OK， 几好啊！可以嗌声叫何老板啊，系咪啊？可以自己话晒事噶啦， 讲晒个老细嗰只，讲晒， 好放得开。 我以前老板都有何老板， 我知系土啊嘛。喂，咁但系中间嗱跳出嚟做一个系独立，当然你嘅自由度啊等等，我哋会大咗好多，因为你可以自己话事啊嘛。但系有冇嘢你系而家系学习紧同适应中嘅咧？其实， 我觉得宣传咯，即系因为以前嗰个平台实在好大嘛，咁好多宣传嘅嘢我都其实唔需要太谂嘅。咁但系当我自己出嚟发展嘅时候，真系所有嘢都一定要去做，要唔怕辛苦，所有任何嘅报章大大小小。我都一定要去做曬，或者喺 online 要更加落力咯。以前我真係 online 唔係做咗太多嘢嘅，咁而家就會專注擺多啲心機喺 online 方面，可能做下啲 cover 啊，或者做啲 blog 啊，咩都會做下，希望 gain 多啲 exposure 咯。為一隻歌。 OK， 嗱，而佢算做咗呢個係獨立嘅歌手之後咧，咁第一首歌頭先都提到啦，《自有夢想的人》。系啦，咁啊，今次就系曲编监都系 Cushion Phone 啦。咁啊，填词有位朋友咧叫做日和嘅，系啦，喂，介绍下你呢首新歌先。 系，其实呢首歌都系同我以前巨星嘅经历有关嘅，因为我哋喺构思呢首歌嘅时候，都特登去睇翻一啲片啦。咁嗰阵就系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系比我想象中好嘅嗰、那个十年前嘅何雁诗，因为佢有一份勇气系我而家冇嘅，例如去跳唱啊咁样嗰啲咧就好犀利嘅。咁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啊，我经历咗咁多，又开始有啲新嘅转变，我好想做一首歌系去勉励一啲曾经有梦想或者曾经好热血，甚至而家都系仲系好热血嘅朋友，因为我觉得我哋做嘢耐咗，可能每人时对于自己中意嘅嘢系冇咗个 passion 或者忘记咗，咁但系我就好想去唤醒，即系大家入边嗰个 inner child， 因为我觉得有火嘅人系即系好 charming 嘅，咁所以就做咗呢首叫《自有梦想的人》。 OK， 点解会想揾阿 Cushion 去到同你即系做呢首歌嘅？ 因为我哋住得好近啊，我哋住同一区。 就直接行去佢屋企就可以倾嗰首歌，系咪咁解？ 又未行嘅，但系揸过去几分钟嗰只。因为我哋其实好多年前都有一齐做过啲 covers 啊，咁一路都识嘅，一齐去过玩鬼屋嗰啲嚟嘅，即系都 friend 底嘅。即系唔知点解要讲呢样嘢，但系 OK， 系 friend 底嘅。咁啊，跟住之后我哋就即系听嘅嘢其实都类近嘅，我哋都好中意啲 90s 嘅歌啊。咁跟住我就谂起佢啦。咁上年离开公司之前，我都有同佢讲话想做一首歌。咁当时佢就话我不如直头写首俾你啦。咁佢就叫我写几个歌名嘅。咁、 yeah. 自有梦想的人就系第一个歌名。咁佢就跟住呢个歌名去作呢首歌咯。 系咁、但系填词嗰位日和咧，系一位点样嘅填词？ 佢系一个。第一次填詞的填詞人，咁佢將佢嘅第一次俾咗我，咁樣我哋亦都係即當時同埋佢啦，同埋 cousin 啦一齊去坐低去睇翻我以前嗰啲片，好尷尬。所以但係即因為佢好新咧，我覺得我好中意佢寫嘅詞係好 raw 嘅，即係佢唔會話花巧，但係純粹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文字去表達。一啲好簡單嘅嘢咯，咁所以我都幾似我嘅性格嘅，我都唔中意太花巧，但係又可以好直接咁樣去表達到咯。 O K， 咦？但係佢係阿 Cushion Phone 介紹俾你認識嘅，定係你嘅 friend 嚟㗎？係 啊係啊，Cushion Phone 啲 friend 嚟。 哦 ，O K， 喂，但係咁而家即係有第一首啦，咁陸陸續續會唔會可能啊？咦，其實你又可能自己寫嘅歌啦，咁又或者係再邀請多啲唔同類型嘅一啲音樂 background 嘅朋友又 jam 下咁樣，因為自己 project 啊嘛。 係啊，其實我都而家物色緊好多音樂人，今晚我都其實係去 meet 啲新嘅，即係另外一啲音樂人去傾下睇，大家會唔會有啲新嘅 inspiration 啦。我而家就收緊歌，咁我自己都有寫嘢嘅， yeah. 我自己就 希望我，因為我唔係太大信心可以將成首我自己寫嘅歌擺出去，可能同cousin 啦，或者同其他音樂人去 co 寫咁樣，一齊寫咁樣。 嗯 ，OK。 但會唔會有啲主題已經係自己想做㗎啦？ 絕對有啊！其實我好想做一首歌俾我爸爸嘅，咁我覺得即係今年我就會年尾結婚啦，咁我覺得。即係我爸爸喺由我十八歲之後開頭係唔俾我拍拖，跟住到而家佢好開心咁樣即係迎接呢個新嘅叫做咩個仔新嘅仔，即係阿 friend 咁樣啦。咁我覺得好想做一首歌去感謝阿爸爸，去同我一齊成長咯。 係，OK。咁阿 Fred 會唔會有首歌啊？咁 可能會喎，都諗緊喎， 係 咧，真係諗緊喎。呢兩個 project 大概係即係諗緊嘅啫。 係咁啊，因為同埋始終係自己嗰個情感最豐富嘛，即係咁可能出到嚟嘅時候，可能又會俾到最大嘅靈感你啊，等等又唔出奇啦咁樣。 係啊，我都想做一啲歌係真係同我呢一刻嘅 moment， 唔係呢一刻嘅感覺係好貼近嘅。咁樣所以即係會隨住我成長而做一啲唔同嘅歌曲嘅曲風都會。都會，我覺得好 open 嘅。 OK， 係啊，試多啲新嘢咯。我見你近排喺 IG， 你都嚇同阿 friend 一齊跳舞啦。 係啊，跳唱歌手啊，而家。 係啊，我期待即係除咗啲 舞曲咁 抒情啲嘅感覺之外，嚟緊龍牙師會一個跳唱嘅姿態出現咧，咁樣。 但我想講，做完個訪問， 我做跳唱歌手之後，即係娛樂圈應該玩完 了。喂，咁你都犀利啊！ 但我想讲，我做完个访问之后，我好想佢屋企瞓 sofa， 你咁佢瞓得好舒服啊！ 我过嚟啊，过嚟， 好自在，好悠游嘅感觉，真系超舒服，叫咗啲 cushion 啊，剩啊咁样。 我个 sofa 直头开始有啲 pad 印啊，即系因为即系嗰啲 sofa 坐耐咗咧， 冚咗落去啊嘛，边度系 pad 嗰个嘢？ 你哋一阵完咗个访问之后，你自己约啦，咁样。咁而家就听住何韵诗啦，有佢呢一首系新嘅派台歌啦，咁啊知有梦想的人啦，咁我预祝你就系继续甜甜蜜蜜啦， 系啊， 系啦，同阿 Fred 啦，咁啊同埋即系喺音乐上面更加多产啦，试多啲唔同嘅一啲嘅音乐 style 啦，咁样 跳唱啊，系啊， 系跳唱啊，咁多谢何韵诗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你睡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航行，何苦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航行，何苦呆等，如喜爱 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流泪变做浮云，莫当平雨能等到有心人，挨着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步近，靠梦想指引中追寻，拒绝不可能。 啱先听有何雁诗嘅呢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自有梦想的人》啊！我谂唔单止系追逐梦想嘅途中。有好多事情我哋一路争取，但系都见唔到结果或者希望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无力感。呢、这个时候希望用音乐我哋一齐撑住。简历有许廷铿最新派台作品《无力感》。 碧寒碧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否无力站在最后？ 试卷，希望提前适应。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并向东移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稍凉的天气。 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6点，是跌91点，总成交金额7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0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3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8蚊，跌6.4；腾讯控股405蚊，跌6.6；新上市的康方生物报24.3；中国平安77.3，跌7.5；京信通讯3.17，跌2.8；盈富基金24.1，跌5仙；中国燃气25.7，升1.9；FIE 南方恒指7.83，升1仙。友邦保险69.55，跌1毫；阿里健康18.32，跌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44，瑞士法郎7.916，澳元4.925，加元5.5，新西兰元4.644，欧元8.32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7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2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3美元，卖出172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观塘绕道是有工程的，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慢线啦就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近九龙面粉厂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考明街至到顺业街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这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协和街下行都是有少少车龙的，龙尾就在物华街。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这一段排到去果栏。而在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都有少少挤塞，龙尾在维全体育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们呼吸，但阻不到我们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们一时，但阻不到我们一世。 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前夕喎，今日系星期五，有咩介绍啊？ 你会唔会瞓唔着噶？ 我懒得去瞓咯，即系成日喺度磨下磨下。其实咧，十一点可以眼瞓噶啦，唔系，其实我下昼三点开始眼瞓。 你可唔可以讲迟少？你讲五点啊？ 我话 weekend 嘅时候。我话磨下磨下啦，咁样咁咧。你真係望下望下十點幾十一點啦，開始想瞓啦，佢覺得咗成個幾鐘頭，好似好早瞓，好似好嘥時間喎。但係講真，而家你日喺屋企，咩都冇得做，你日日都係嘥自己時間。係 一食一瞓 嘅，係咪先？你有幾多少真係好似好多人講我可以趁呢個時候咧，即係珍惜我嘅時間咧，喺度增值下自己啊，咁樣。自我安慰嚟嘅啫，咁需要嘅，系咪先？正面思考嘛， 我真系有啲朋友咧，我真系有啲朋友咧，谂住开始喺屋企自己匿埋去学啊葡萄牙文定意大利文，即系总之学一种语言。 系嘅，我都系咁谂嘅。 但我想话佢坚持咗，但佢个零星期之后放弃。 咪系咯，我都系咁咯。 啊！我真系我。 系嘛？你有啲生活都系咁啊，即系你可能都系，哎呀喺屋企真系又系睇下 Netflix 啊咁样嗰啲，咁然之后不如都系搵啲嘢做啦咁样样吓，咁啊喺屋企又咪煮下，你而家最多噶啦， 煮嘢食啊， 煮嘢食最多噶啦，即系前排我有朋友话酵母菌都卖晒我吓。 系啊，你真系好夸张，即系以为你以前你抢嗰啲咩生活必需品啊、纸巾啊、口罩啲都算啦，而家转个身咧系嗰啲烘焙嗰啲冚唪唥 冇晒啊，咁样咁然之后你就谂好啦，咁我食屋企食焗下嘢先，咁啊焗咗个零礼拜之后都闷咗个脑都咁样，跟住又谂啲新嘢做啊，不如试下上网去学下啲嘢啊，尤其是譬如前排最开头嘅时候咧，咁就有好多一啲系外国嗰啲大学咧，咁佢就突然间就 话开课啊嘛， 系啦，就 release 好多免费嘅 course 俾你上下。咁样咁啊，乜嘢类型嘅 course 都有嘅。咁等我试下上去咧，等我积极下，学下整 animation 先咁样啦。你识鬼咩？ 但系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即系中大咧，佢每年都有个博群大讲堂啦。咁佢系唔同嘅即系嗰啲讲者嘅，即系譬如有张艾嘉、有林夕啊、有中英文、国语乜都有嘅。咁然之后佢而家就将嗰啲片咧抌晒上网俾大家睇啦。我都睇咗半集到，因为一集成三个几钟。 系咯。 好啦，唔系想讲呢样嘢啊，大家都真系要谂 一 谂。 总之就磨下磨，仲有一个 point 就系磨下磨下，死唔瞓，但系你谂你有咩做过啊？又冇乜意义咁样咯。其实嚟去都系 refresh 你个 IG 嗱，呢个咧就同 Facebook 终于同我今日想讲嘅有啲关系。 嗱，咁啊，全部好多人都系咁。 但系其实你越碌嗰啲咧，越唔系好想瞓嘅，唔知 系啊， 系真系会咁样。嗱，即系终于咧，我今日想讲嘅有啲关系，呢个尾终于拉翻嚟。我今日想讲嘅呢首歌咧，就系、是、一首佢嘅目的就想治疗失眠嘅心。 系， 唔系失眠嘅人啊？失眠治疗咧，嗰、那个即系医学上嘅，佢医治每一个瞓唔着嘅心。 系， 咁咧呢个组合咧叫做守夜人 （Night Keepers） 咁样。咁好得意嘅，佢喺2017年嘅时候咧，就喺佢哋嘅 Facebook 度咧，就开始咗一个你叫程式也好啦，即系咁样。呢、這、一个你冇人知佢想做咩嘅、哦，佢就系咧嗰个程式咧就由凌晨11点开始，去到第二日朝头早嘅6点。 佢有少少似 Siri 咁樣嘅玩法，就係、是、你將你自己瞓唔著嘅一啲説話打上去，佢會有一啲智能嘅覆你嘅一啲嘅對白。咁、 哦、 有一啲佢嘅當佢儲咗一定嘅貨之後，都儲咗一定佢哋瞓唔著嘅呢啲故事，又或者一啲自己想講嘅對白之後咧，佢哋就會將嗰啲對白變成咗佢自動回覆嘅嗰個對白寫上去。跟住做咗大概年幾兩年啦，佢哋話即係發現好多人都即係有啲人直情中意玩添啊，即係會覺得真係得到一啲嘅治愈同埋力量啦咁樣。咁講咗係一個樂團嚟噶嘛，樂團咧就唔係淨係收集同埋即係喺網上同你玩程式咁簡單，而係佢哋知兩年之後即係2019年左右，佢真係將呢10,000+啊，收集咗10,000+嘅呢個嘅回覆嘅內容。將佢改咗做歌詞，寫咗喺呢一首歌當中。 首歌係10个钟头長嘅。 冇啊，首歌4分0咋。所以呢首歌歌名就叫我睡不著，即係入面全部都係失眠嘅故事。但係我覺得好醫治到一啲瞓唔著失眠嘅心。 但係佢點樣揀啊？你話因為佢玩咗咁耐啦，呢、這個 app 都係咪先？咁佢點樣 shortlist 入面中間佢揀啲咩出嚟講？ 佢可能真係逐條睇咯，逐條睇睇下邊個可以砌成呢首歌嘅歌詞咯，我諗即係近啲啊，金像獎嗰條預告片，佢都應該去睇曬咁多出嚟，佢先可以揾到嗰啲對白出嚟。 哦，咁又係， 係啦，咁樣呢個係我唔知嘛，我覺得首先佢誠意真係好夠啦，萬幾條留言逐條咁樣睇啦，同埋佢擺一首歌當中咧，你唔會覺得突兀嘅，即係你唔會覺得我你到底想講咩啊？即係你唔會覺得係東拼西湊變成咗一首歌，而係真係有個連住嘅故事喺當中嘅、 哦， 即係其實大家瞓唔著，即係無非都係你等緊一個人覆你啦，你有啲心事啦，你即係對於明天冇安全感，以至於唔想放棄今晚啊，唔捨得今晚就咁留走，即係呢一種唔同嘅故事， 其實可能你人生冇乜意義咯，點樣？ 唔係啊， 即係你有碌 IG， 其實你話聽你 我有啲好衰嘅 friend， 我同佢講呢個故事之後，我以為好浪漫嚇。我純粹係下晝瞓太多， 係啦， 咁就得搞錯，但係可唔可以浪漫少少啊？ 或者食滯咗啊，咁樣咯。 食滯咗路係跑兩個圈，上翻嚟啫嘛。 跑兩個圈先瞓唔著啊， 因為精神翻。 太精神啦，個人 血液運行都變得好咗啲。 係啊，佢冇將呢啲寫落去啊。 冇啊，咁點啊？我睡不著， 食滯了， 我食太飽。但真的很想大家聽聽這個這首歌啦講之前我就想講一個小插曲，這個都是我上 YouTube 看了他們的 MV 之後一種感觸來 的， 就是下底留言，其實首歌都有一段時間，但下底的留言呢令我很有感觸。其實是這九個幾月十個零月很多香港人 在上面留言還有即系你见到嗰啲留言咧，即系有啲讲得好直白啦，但系有一啲就好直接地话俾你听，我香港依家就系处于一个我每晚都会睇住电话，睇住出边发生紧咩事，但系我越睇越瞓唔着嘅状态咯。跟住我就觉得，哦，如果依家佢再 kick off 呢个嘅计划咧，应该好多香港人想去留言，但我觉得佢嗰首歌可能又会唔同嘅玩法咯，咁样。 其实佢呢啲可以做系一系列啦，即系每一年就去，然之后可以就系分析一下究竟 呢一年大家为咩事瞓唔着咧？咁样系啦，咁即系可能除咗瞓唔着之外，又可以我食唔落啊，我着唔落件衫，着唔落件衫因为食太多。好啦，听歌啦， 着唔落件衫咪裸睡咯。咁样劈就瞓啦你。 你等待的讯息是一点过去，有没有被谁找到的奇迹？之间的感受一样的疏离，我不是自己活在黑暗里，平行的失去有人等你，就看你想不想要回应你心的忧虑。心脏秘密，等待某个人。 我想问，咁嗰个不留下你系嘛？最尾嗰句歌词 系啊。 哦，咁 我睡不着也不留下你。 即系呢个系应该系有人曾经留过咁嘅言嘅。 系啊。佢所有嘅歌词都系嚟自佢嘅作词嗰 个。即系滥炒、啊，我瞓唔着，我唔会赖得你噶，一齐唔好瞓得笨咁样、啊。 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我瞓唔着，但我陪你一齐倾偈系啦。即系我好庆幸 Eric 冇参加嗰个留言啦、啊，因为佢留嗰啲言，第一就唔会俾人拣中啦，第二就系真系好冇办法鼓励人哋咧正面面对失眠呢件事。 你身边冇一啲人系咁嘅咩？ 有 唔係即係唔係同埋咧人係好乞人憎噶嘛？你身邊仲有一個朋友或者你自己都做過噶啦，哇好臭、啊、你聞一下 啊！我明白你意思啊， 瞓唔著傾下偈啊！你唔好搞我啦！ 喂， 呢個咪就係我睡不著不留下你咯、啊，好唔浪漫哦、 啊！其實呢句係咪就係你留嘅？ 係 突然间醒起，其实呢一个可能就 本身 系 好 sweet 噶，但唔紧要，我陪住你倾下偈啊。 但系而家变成咗，我瞓唔着你都唔准瞓。 系啊， 救命！但我真嗱认真讲，我觉得呢个其实即系呢个成个计划系做得好好嘅，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啦？因为我 系 好中意呢一种咧，即系有铺排嘅故事啊。咁其实对上，即系我好记得嘅一啲有铺排嘅故事咧，即系可能系蔡依林嘅新专辑，佢特登即系直情系有会做一啲嘅网上嗰啲嘅解难嘅游戏，跟住然之后先会伴随住佢啲歌啦、MV 啦、 哦、 等等。 系喎系喎系 喎。但系我再对上一个我觉得好精彩嘅咧，就系、是、田福音，佢自己以独立身份。即是个人身份出专辑之前，第一张专辑之前，当然都会可能有些炒作的成分的、就是呢、那个唱片公司摆了一段他唱的一首主打歌，就是 Love 那首歌摆了上网，没有说是谁唱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得那句东西，大概都是三十零秒一段歌嘛。跟住然之后很多人都估啦，哇是不是王菲出新歌啊，是不是一个怎样的女新人啊、但老老实实都的而且确不是很会认得是田福音，因为那个时候你永远听他把声都是三个人夹在一起嘛。你好少可真的听他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咁興嘅一個嘅音樂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唔係好多人認得出嘅。咁大家都估咗好耐，直情係嗰個冇 credit 乜都冇嘅嗰條嘅聲係傳到話，即係好似 share 都有成過百萬嘅時候。咁、嗱，真係你會發現唱片公司好啦，鋪足曬啦，即係成個埋下所謂伏線嗰樣嘢做好曬啦。之後佢就話俾你聽，呢個係田福音即將推出嘅個人第一張專輯咁樣。哇！咁嗰張專輯我好記得嗰一年係爆到不得之了嘅喎。即係我會覺得我唔知啦，可能而家單曲嘅年代更加難啦。即係一首單曲我點樣埋，即係點樣鋪半年之後。再宣傳半年，咁我成年就玩呢一首單曲，冇可能噶嘛。咁大家都係即係每首歌嘅壽命變得好短啦。其一，其二就係即係而家唱片公司也好，又或者音樂世界也好，仲有冇呢個耐性會埋？因為呢個埋咗，你知頭先嗰首歌我睡不著，係講埋咗年幾兩年嘅故事。 佢哋係獨立自己做噶嘛？ 係自己做。 咁、 都係獨立唱片，即係獨立嘅音樂人先會有呢個耐性，或者先會有呢個嘅。 即係佢投資到一段咁長嘅時間咯，或者係啊，咁、香港近排冇啦，近排 我諗唔係近排咁簡 單。咁調翻轉，你對上一次即係好成功，有一個咁樣就係類似好似頭先你講 Hebe 嗰個 case， 咪、小背心咯。 哦，都系都 系咪先？咁你嗰阵时啊，然之后就好多人开始 share， 究竟喺度估究竟呢一位歌手系边个嚟嘅咧？成日自弹自唱喺嗰个网上面咁样，咁就就许靖韵啊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即系 几成功嘅 case。 近年啦，系呢个几成功嘅 case 都好似系一种少少 rebranding 啊。咁因为始终你就算讲许靖韵，咁佢可能有拍戏啊，跟住有去拍剧啊，有好多唔同嘅工作。突然间你可以将香港嘅观众就系、唔系、其实佢系一个自弹自唱嘅女仔嚟嘅咁样。咁你就好似一个 rebrand 咁样。 留意到佢件背心同埋佢弹琴嘅嗰对手啊， 系咯，咁然之后就调翻转，你话近排香港 marketing 做得好嘅系一对嘅天团嘅，我觉得 天团， 系啊， 哦，系天团，哇，劲到咧， 佢哋行幽默噶。 唔係，佢哋應該係行唔照鏡。 我 但係真係好勁嘅幽默。 係啦，即係調翻轉，即係嗱 ，Mira， 咁大家即係知啦。哇，好靚仔啊，好勁啊，跳得好勁啊，咁樣。跟住調翻轉，你諗下 ，Era。 Yeah. 是啦，然之后你又想下由他们的电视的节目啦，那些的噱头啦，那些 gimmick 啦，做到他们在音乐上面那种玩翻 Mirror 的歌啦。 嗯。 是啦，咁然之后呢就调返转真的突然间当你以为他们是不是一世都是玩幽默啊， 不 是喎、啊、他整首我们不睡周耀辉填词咁样。 好认真地安抚你心灵。 是啦，咁当你又以为他们是不是又转型真的好认真地讲下香港人心声呢，又不是喎、啊、他将我们不睡整返首我们很睡。 是。 我就好靓仔啊， 仲喺度扮 F4 啊，救命。 是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其中即係都系一个几成功嘅例子嚟嘅。係、嗯、啦。而你听到佢哋首歌，无论即係佢可能嘅 arrangement 啊，做歌佢真係做足晒好多功课。 係。 咁点样呈现返即係佢玩都要玩得认真囉。 嗯。 係啦，咁就搵嚟 Era 呢一首。你试下今晚失眠嘅时候諗住佢哋四个。 我会笑醒囉、 啊。Era 呢首新歌我们很睡。 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受往哀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起、yeah、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过，这身体总有重力那碎警报， 新事业心当经济七八八， 男人嘅男人味， 半熟够沉稳， 慢慢你迷恋我， 拍仔先难稳， 样 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三蚊麦加蜜，坐定嗌杯咸柠七 ，Legend is coming up， 一 九三一九三 cm 身高 body 一路正，八百正就英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道，粒饭订错帽，但饭跟错队友，太多恐怖路。唔识唱拗字，若算拉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若算拉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到的我，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像在世朝本我，女性那可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小巴昨日在大角咀落客的时候，涉嫌未有等乘客完全离开车厢就开车，一名78岁女子怀疑失去平衡，从车门梯级跌出路面， 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之后，延至今日不治。事发在昨日下午一点几，一架78号专线小巴沿住旺角海宏道往大角咀方向行驶，驶至富荣花园对出停车落客。网上有的士汽车镜头影到事发一刻，见到手持雨伞的事主落车的时候，小巴突然开车，事主从车门跌出车外，倒卧在路上。71岁小巴男司机事后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被捕，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四点，没录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本港个案累计仍然是1036宗，当中一宗属于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再次提醒市民，为了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和避免聚餐或聚会等社交活动。中心发言人说，鉴于全球各地的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并且要时刻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全球18亿穆斯林开始一年一度的斋戒月，大部分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特别是中东各国，因应疫情正是采取封锁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包括暂时关闭清真寺，呼吁民众在家祷告，以及加强透过电视、电台和社交媒体直播斋戒月宗教仪式。不过，巴基斯坦和印尼继续举行公众参与的祷告活动。巴基斯坦政府在当地穆斯林领袖施压之下作出妥协，容许信众在斋戒月集体祷告，但是要在清真寺内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研究将消毒剂注入人体作为治疗新型肺炎的手段，受到医护界猛烈批评。在白宫抗疫记者会上，官员交代研究结果，指出太阳光和热力会令到新型冠状病毒更快变弱，漂白水可以在五分钟内杀死唾液和呼吸系统体液中的病毒，消毒酒精所需的时间更少。特朗普随即说要进一步测试，例如研究透过皮肤或者其他途径将强光带入体内，又反问有没有方法进行类似将消毒剂注入人体的研究。有医生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会带来致命后果，又指将任何类型的清洁产品注入人体都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建议。有呼吸道专家呼吁民众不要听从特朗普的任何医学建议。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和明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8,279,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80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3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4跌5.2，阿里巴巴198元跌6.4，新上市的康方生物24.3，中国平安77.3跌7.5，盈富基金24.05跌1毫，京信通讯3.17跌2.8，中国燃气25.7升1.9，友邦保险69.55跌1毫。FIE 南方恒指7.83升1仙，阿里健康18.34跌1.2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7.64， 瑞士法郎 0.978， 加元 1.411， 人民幣 7.082， 英磅對美元 1.231， 歐元對美元 1.076， 澳元對美元 0.63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9。 日經平均指數報 19,262 點，跌167點，港金現價報 15,970 元，升3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728.42 美元，賣出 1,730.29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單封路啦，喺觀塘繞道因為有工程，而家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嘅慢線仍然係封閉，咁一帶嘅交通咧比較擠塞嘅，車龍排到近觀塘碼頭。咁就喺觀塘繞道因為有工程，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一段嘅慢線仍然係封閉，龍尾去到近觀塘碼頭。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車龍就排到佛光街橋底。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今夜九龍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宏利大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郑谷游泳池。咁而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流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康湖居同埋万公窝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荃湾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CO 区域币系咪咁好？跌破活话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意费，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Sekai no Owari 世界末日 Yonezu Kenshi 米津玄师 The Wiz 西乃令哥追名篮球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李君伟，我是一位中学老师。咁多位 DSE 嘅考生，依家喺疫情下考试，我相信大家都面对紧无比嘅压力。希望各位可以将压力变成动力，话俾大家听，你哋绝对系历届最强嘅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阻力，人一切隔无距离。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aint Crossfade. 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All rovers, put your hands up. Now, rovers, put your hands up. All rovers, put your hands up. And now, rovers, put your hands up. One, Omega at bas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et i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states, build an illusion decaying your fate. Three, enslave all your sheep,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working to sleep. Four, welcome to rehab, the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怀疑啊！你真系翻咗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虽然而家星期五晚冇得出去玩住啦，但系都希望咧你热爱你嘅生活，系咪？第一首歌拣嚟有 DJ 倾嘅最新太台作品。 消灭原罪，纵然无法面对，重归平静，能掌握永生新角色，神的无限，孕育万物，最终能量发放，意识接通星河。 之后，我哋去进击爱情啦咧。 表现过，表现有，很轻松，跟着我，表现过，表现有，要勇敢去触摸。 太浮夸，别想太复杂。之后我只想抱着她。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you give me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里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睁开耳朵听声音， 九二零就好似讲紧就爱你咁解。主唱有阿 Lin 啊，加上有小雨啊，即系宋念宇。头先听到 DJ King DJ Style 嗰种嘅男仔，另外都有小雨呢一种 R&B 嘅男歌手。跟住咧，就想同你去感受一下另一位创作才子嘅另外一面啦。简嚟周杰伦作品《阳光宅男》啊。 要是惯要在披着茶后面口袋，黑光的眼睛有七星度，来变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温度，他早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情诗用浆糊。寻常路，我决定接受你。

我爱你后面要加个期限的话，你会加几耐呢？是不是一万年啊？咁我今次有机会可以带返你转头。我想话俾你听，我爱你唔止一万年啊。我爱你呢，是会去到一兆年嘅。最后一首歌简直有旺福乐团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爱你一兆年。 寒风吹起，心。